振飞演唱的《煎酒令》。 下面请听裘盛戎演唱的《断蜜饯》。最后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演唱的《四五花洞》。

选手李松鹏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91分、9.89分、9.80分、9.86分、9.85分、9.90分、9.95分、9.93分、9.79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9分。十四号选手李松鹏的最后得分是9.88分，9.88分。接下来上场的是16号选手张艳霞，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金沙江畔》选段《格登太子》。 啊。 那么现在我们宣布一下15号选手张秀华的得分。评委给分是9.88分, 9.88分, 9.84分, 9.83分, 9.80分, 9.90分, 9.85分, 9.89分, 9.9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0分，15号选手张秀华最后得分9.87分。好，祝贺张秀华得这样的高分。下面上台参赛的是来自河北献县的选手周岭刚，他的参赛曲目是朱痕迹选段灵堂会。 黄龙 管理了济公正上门点风孩儿听见后为朕的点管是忙借助还乡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官下配女阳关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鬼母金丹黄泉让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娇颜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叫儿叫父母做一个忠孝第二难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你在哪止不住泪流满面与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从军你曾把我军中的门外锁不进到万余千年你盼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你盼我锦衣贵奏凯会官自别后被丈夫出征远战与元帅我先锋正讨狼烟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渡国家这几年动荡心傻难争等战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已地封官婚嫁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妻呀 十六号选手张艳霞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85分9.82分9.80分9.82分9.75分9.82分9.80分9.83分9.90分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分9.9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5分十六号选手张艳霞的最后得分是9.82分9.82分接下来上场的18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 啊 看一下十七号选手周岭刚的得分，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89分、9.90分、9.95分、9.90分、9.80分、9.92分、9.90分、9.90分、9.94分。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分9.94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0分，十七号选手周岭刚最后得分9.89分，9.89分。 李倩，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比赛，你有什么感想？ 啊，我觉得都太了不起了。 是不是也感觉非常紧张？ 非常非常紧张。 应该说，大家恐怕也没有感觉到，在非常紧张的气氛当中，不知不觉的两个小时过去了。大家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一下一直在舞台上为我们伴奏的乐队全体同志们？好，谢谢大家。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今天半决赛当中的成人比赛就到此结束了。那么我们迎来了下一个更好的、更好玩的高潮，就是四名少儿选手的比赛。 这个您一不说少儿选手比赛还好点，真是说实话，我今天来特受刺激。 嗯。 咱们这个都是家里人，刚才李老师说了，都是家里人哈，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我那孩子啊，都5岁多了，我觉得说话还说不利落呢，接下来人都能唱戏了。 哎，这就是邓小平那句话，评戏要从娃娃抓起。 这是邓小平同志说的？ 我给更改了一下。 哦，领导的话不能随便更改啊。啊，不过真的是，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这个非常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以说是人精一样的孩子们要登场了。 让我说，就是四个可爱的小精灵，跟大家要说明的是，他们也是照常照这个标准打分，只不过他们四个人的得分和成人选手不类比，而是从他们四个少儿选手当中选出两名进入12月份的总决赛。 那么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名额的限制，我们希望这些我们评剧的未来的希望都能够登台让大家来看一看，但是呢我们毕竟是比赛嘛，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评比，有一个结果。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这四个孩子不要把这个比赛的结果看得很重，希望他们能够将来一如既往的喜欢我们评剧事业。 好，那么下面19号选手也是第一个上台的少儿选手，他就是来自城区的黄浩南，我们的小小男子汉。他参赛的曲目是《水乡三月》和《三月里来三月三》的联唱。有请黄浩南。 5岁小选手。 好，说一说你给大家唱什么。 水乡三月风光好。 害怕不害怕？说害怕不害怕？ 害怕。 能不能取得好成绩？ 好。 好，大家掌声鼓励。 好。 水乡三月风光好，风筝日日把伴摇，远处庄稼长得好，风吹麦浪。 一看你没好好观察，人别的大人们唱完之后要向观众鞠一躬，鞠了吗？ 爷爷奶奶大爷， 谢谢。好，谢谢谢谢陈浩南。好，我们来看我们成人组的十八号选手，成人组当中的最后一位选手的得分，苗兴斌啊，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90分、9.92分、9.82分、9.87分、9.90分、9.92分、9.98分、9.93分、9.95分。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分9.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2分。十八号选手苗兴斌的最后得分是9.91分，9.91分。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11岁的选手陈明月，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花为媒》选段《漫闪秋波》。 赛事的朋友们非常多，大家一看我搬这个椅子可能就知道下面由谁来为大家演唱了。我们中国评剧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就是赵丽蓉，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有很多大家喜爱的小品作品，但是他有更多的评剧舞台上的角色。 学赵丽蓉的演员很多，但是说心里话很难有让人完全折服的，但是这一位小朋友折服了我，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折服今天来的所有的观众。他就是来自天津的9岁的肖楠，他的参赛曲目是《杨三姐告状》，杨母的哭灵，有请肖楠。谢谢大家的热烈掌声。长大以后想当评剧演员吗？ 想当。 说实在的，我也是从心里边喜欢他，恨不能让他再多唱一段，但是那样做对其他选手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以后在这里还将有机会看到肖楠的 演出。好，再一次谢谢肖楠，再一次谢谢鼓励他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宣布黄浩南和陈明月的得分情况。 19号选手黄浩南，评委给出的打分是9.95分、9.85分、9.96分、9.80分、9.80分、9.91分、9.80分、9.82分、9.80分。去掉其中的最高分9.96分，去掉最低分9.80分。19号选手黄浩南的最后得分是9.85分，9.85分。 好。20号选手陈明月的得分，评委给分是9.90分、9.90分、9.95分、9.78分、9.79分、9.89分、9.40分、9.80分、9.82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0分，陈明月最后得分9.84分。 好，那么接下来呢，上场的是我们参赛的最后一位选手，22号选手6岁的王泽奇，带来的参赛曲目依然是杨三姐告状选段。 一见哥哥上锁条。 再给大家鞠一个躬，说一声谢谢。好，也谢谢王泽奇为大家的演唱。现在给大家宣布21号选手肖楠的得分。肖楠评委给分是9.99分、9.95分、9.98分、9.95分、9.93分、9.92分、9.99分、10.00分、10.00分。那么去掉一个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2分，肖楠最后得分9.97分。哎呀，真是又紧张又激烈又愉快又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所有选手的参赛就到此结束了，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板块，就是嘉宾助演阶段。评委们正在紧张的算分，在排比。那么现在请嘉宾为我们助演。这次为了显示我们对评剧爱好者的尊重，也是我们对评剧票友的尊重，我们在今天的嘉宾助演当中特意选了两位在全国比赛当中得金奖第一名的业余选手来为大家演唱。首先是王立新，他是在全国评剧都市大赛中金奖第一名的得主，今天他为大家演唱的是《包公赔情》选段《蒙嫂娘》，有请王立新。 罗上罗戏啊，好。 蒙嫂娘，是。 就到我一场。 为陈州荒旱，天苗不长，风声之去放粮，救济灾荒。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与百姓赶道旁，好兵长光喊冤枉，他们装高包面，为官不良，一告他斩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三告他吞没灾粮，欺君罔上，条条罪状犯王纲，押宝免审问长亭上，百姓我纷纷诉冤枉，铁证如山不虚谎，包你的话不以称当，王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达响，包免身亡嫂娘啊，包免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长也心伤，怎奈是王法对人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你自请将包面来宽方，岂不是下压百姓仗取君王，寻死罪不帮法贪当，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一生感恩对嫂 李欣，先来一起看最后一位小选手的得分。22号选手王泽奇，评委判分是9.98分、9.96分、9.97分、9.96分、9.93分、9.93分、9.99分、10分、10分。去掉最高分1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3分，22号选手王泽奇最后得分是9.97分，9.97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在第三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全国十大评剧名票称号的蒋爱红，送给大家《鸟入林》。 鸟入林，今生我 老凤姐，老一套的旧礼法，做媳妇更难，我与那新得的好有情感，绝不甜心儿哥，我们两个走远，甜心儿哥实心实意的把我恋，我若是另嫁，他必然心酸，倘若是有 咱们应该说评剧业余爱好者当中真是藏龙卧虎，谢谢蒋艳红韵味十足的演唱。我也想请观众们和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我们乐队的今天辛苦的劳动，并欢送他们退场。下面最后一个为大家进行嘉宾助演的是中国评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我们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现在担任我们剧院的院长助理，他就是戴月琴，有请戴月琴。 观众朋友好，我为朋友们演唱刘巧儿《小乔送线》。 Thank you.